Hello， 各位同学，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源远流长的爱情故事是哪个吗？ 哇，要讲爱情故事了吗？ 传说中，中国有四大民间故事，分别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白蛇传》《孟姜女》《牛郎织女》，竟然全部都是爱情故事哦。 中国人有这么浪漫吗？ 我嘛不知道，但是你们也曾经向往谈一场死心塌地、坚贞不移的恋爱吗？ 嗯， 我们今天首先要聊的就是牛郎与织女，这个人间孤儿与下凡仙女坠入爱河、触犯天规的故事。我相信你一定不陌生，但是关于这个故事，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各位同学，我是黎爸爸，一起来聊故事吧。如果你也曾经在仲夏的夜里抬头看看美丽的星空，你一定不难发现，在满天的星星之中有一颗特别璀璨耀眼。 我知道，是织女星。 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女主角织女星。再让我们仔细看看它的周围，有另外两颗也很明亮的星星，刚好可以和它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，也就是夏季星空最标志性的夏季大三角。 哇哦，如果这是赛道的话，这三个弯道一定很刺激。 这两颗跟织女星作伴的星星，一颗就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牛郎星，另一颗则是负责架起鹊桥，让牛郎织女在七夕时能够见面的天津寺。 哼，我只知道天津饭和天津小笼包。 嗯哼，这两个我也蛮熟的。这场不管是时间或距离都长到不可思议的爱情究竟有多惊人呢？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，也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，中国的西周时代就已经有文献记载了这两颗星星的人格雏形。随着中国朝代的更迭，这个故事也越来越完整，到了南北朝时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。一场谈了3000多年的恋爱，这段远距离爱情的长度又有多夸张呢？ 不管多远的距离，我油门吹了你就到了。 那可不一定哦。如果换算成台北开车到花莲的距离，那么牛郎需要开7,838,382,4,390次才到得了织女家，就是这么夸张的数字。 可以开这么久的车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 当然，天文学家不可能每次讲起距离时都用这么大的数字，于是科学家用了一个相对简洁的距离单位——光年。这么一来，沟通起来就容易得多了。 光年，光在真空中传播一年的距离，一光年等于9兆4600亿公里。 牛郎星与织女星之间的距离，经过换算，约等于16光年。 开车太慢了，可以开太空船。 现在太空船的速度顶多只有1/5的光速，就算牛郎与织女各自拥有一台光速太空船往彼此飞去，那么他们也需要花上8年的时间才能在鹊桥见上一面。说到了鹊桥，天津寺就是中国传说银河中船舶休息或装卸货物的渡口。 哇，是像星际大战的战舰转运站之类的吗？ 没错，但你们知道鹊桥实际上是一只天鹅吗？ 在西方的星图中，牛郎、织女及天津寺分别是三个著名星座的主星，也就是牛郎星为首的天鹰座，织女星在上的天琴座，天津寺变成尾巴的天鹅座。 同学们，你们有注意到位于天鹰座主星的牛郎星两侧各有一颗星星吗？ 咦， 民间叫它扁担星，牛郎就在扁担的中间，两头挑着他们的两个儿子，一直在追赶织女。 东西方的星星命名方式差好多哦。 好了没啊？中国28星宿与西洋12星座不是最简单的吗？ 哦， 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些无聊的东西呢？不是要聊爱情故事吗？ 我忘记小星星太了解星星了，讲这些他都懂得，他没兴趣。可是我还没讲完怎么办？ 不要管他。 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如果在晚上迷路时，你没有手机，没有 Google Map， 没有指南针，该怎么找到北方吗？ 我知道，只要朝着北斗七星最亮的北极星走就对了。 不是啦，北极星不是最亮的，北极星只是名气比较大。它是唯一一颗不会因为地球转动而发生位移的星，因此可以用来辨别方向。如果我们拍摄星轨，会发现大部分的星星都围绕着北极星旋转。 那最亮的星星是什么？ 最亮的恒星是天狼星，最亮的行星是金星。 那北极星到底在哪？ 你可以靠着北斗七星或夏季大三角或者仙后座来轻易的找到北极星。哇塞，春夏季的星空中最明显的星座就属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，是由七颗星组成勺子的形状，以北斗七星勺口的前缘两颗星往前延伸五倍距离，就可以找到北极星。这是最容易判断的方法。 厉害哦！ 再来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夏季大三角，以天津四和织女星为轴线，将牛郎星对应过去画一个平行四边形，对应的点就是北极星的位置。 请继续。 到了秋冬季，有一个容易辨认的星座，也就是看起来像英文字母 M 或 W 的仙后座。以仙后座 M 字形两个侧边往上延伸的交汇点，以及此点与 M 字形中间那点相连接，往下延伸五倍的距离，即可找到北极星。 掌声鼓励鼓励。 我们聊这些到底跟牛郎与织女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 这就要提到织女星的另一个特殊的身份。在14000年前，织女星曾经是北极星哦。由于岁差的关系，不同时期的北极星是不同的，地球自转轴的指向一直在缓慢的变化，所以12000年后，织女星还会再次成为北极星哦。各位同学，对于这场跨越3000多年16光年的爱情故事，是不是有新的认识呢？夜里的星空就是这么的浪漫且迷人，有机会记得要抬头观赏这个奇妙的宇宙咯。好了，黎爸爸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边，我是何里哟。 等一下，说好了爱情故事怎么都在聊天文？ 小星星，你千万不要相信爱情的。 为什么？ 因为爱情都是商人拿来骗钱用的。你跟牛郎织女的七夕不就是拿来要人买礼物送情人的骗术吗？ 你也太偏激了吧。 我说的没错啊，过完七夕还要过西洋情人节，现在多一个什么白色情人节，有完没完啊？哪来那么多礼物可以买？ 不管啦，人家想要聊爱情故事啦。 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不是还有其他三大民间故事都是讲爱情的吗？下一次我们做一集专门聊天文星座的给你讲。 什么啦？ 因为你最懂星星了啊。